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梁家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返返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哇，咁啊，即係今日呢就朝头早就呢、這个集总阅兵洗版啦，到我哋夜晚呢就係而家就係中港大战洗版啦。咁啊，即係点解我哋咁迟开呢？咁其实因为我哋全台人呢都聚精会神，就睇埋就等埋呢个叫菜果，等埋菜果呢先至开麦咁样样。咁啊，犀利啦，零比零力保不失啦，呢个港队。啊，咁啊，见到就好多人都非常之兴奋啊！ 海军斗水兵， 系海军水，系咁喂，咁讲真，如果你 起码都和到啊，哥真系， 喂，你和到波，即系都算系咁噶咯， 作客 系咯，作客， 喂，介绍下我哋今日代替阿龙哥嘅嘉宾先， 系阿龙咧就唔系冇到嘅，佢而家推紧麦啊，咁啊，即系今日咧就代替阿龙哥咧就系陈德章啦，咁啊 ，Derek 哥， 呢排又威啦，不过威完之后好快又俾人即系吓，就俾人哋即系冚过咗头啦，系咪？因为你早排就系因为就系为呢啲囚犯就争取呢个西餐，系咪？咁啊，因为好捻唔公平噶嘛，你上次都讲过下啦，系咪？我记得系。 系，你想而家讲定几时讲？ 阵间讲啦，阵间讲啦，吓。喂，咁啊，即系喂，头先嗰场波，喂，你有冇睇法先？其实系， 其实我睇咗半场就，其实上半场其实即系都一路揿住，即系叫做同开波前嘅预算一样，都系俾人揿捻住嚟打噶啦。不过好捻彩就， 仲要中间即系伤出咗，仲要系。 有个队长咪头开始一分钟解围个波嘅时候，可能闪亲下只脚咁样，跟住陈伟豪咁咪换出啦。咁反而换咗个黑鬼入嚟，换咗个呢个机械马入嚟。 讲黑鬼啊， 唔系有层次啊嘛，唔紧要啊，系香港。有层次，嗱有黑鬼有白鬼，系你知有大陆人吓，香港队咧就系乜层次都有嘅，跟住就跟住三条柱啦用咗，咁就两个空门都系黑鬼户嘅，咁就话大佬即系香港有层次得嚟就系都 国际城市， 系啦国际城市系咪先啦？即系所以话即系上半场就好运啦，其实中咗三次柱一次微，咁有两个空门啦，咁都守到嘅，咁下半场就因为。陶君衡嘅大军阀，所以就扑咗嚟下半场就冇捻睇到啊！ 头 你老尾真系， 头先就嗰、那个焦点就喺阿叶鸿辉度啦，系咪？因为佢作为门将嚟讲，就真系一粒波都冇，即系都全部都守得住咁样叫做系，起码真系叫恨保不失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佢即系港队今次嘅攻门多唔多嘅？事实上有。 其实上半场就正式嘅攻门就冇嘅，两次就喺即系左路啊，嗰个有个黑人系咪叫高凡啊？好似咁就系咁以啲远射，但系都系食唔中个波啦，俾人。 不过你喂老实讲，你作客 就 系、是、再加上实力有一定距离，你都系用国家名战术噶啦，就叫稳守突击嘛，大佬。当年啊，519啊。都系靠穩手突擊嘅啫。 喂，不如你講下519嗰時係點嘅啫？我有啲同你 未出世 嘅大佬。大佬， 喂，我其實你以前僆仔嘅時候咧，十歲都未夠嘅時候， 暴動嗰次其實 已經係睇香港咧係對新加坡㗎啦。 嗯， 即係聽啊 ，sorry 啊，聽緊即係收音機啊。即系香港咪喺第一次嘅世界盃外圍賽出到線㗎嘛？ 即係最尾十強啊嘛，係咪？ 最後尾好似係十強，我唔係好記得，但我有去大球場睇嘅，好似同阿舅父去睇嘅。咁咧就係對南韓，哇！當年即係胡國雄真係犀利到，即係對住南韓仔。因為點解你嗰陣時候咧，好笑係在於咩咧？南韓國家隊嘅成員咧，好多都係打緊精工噶嘛， 即係喺香港揾食。我記得有個隊長係做後備噶嘛，喺精工度係嘛，叫乜名咧？ 唔知撲乜鬼啊！唔記得咗啦，我都咁咧。但係佢個龍門係邊個呢？就係星宮嘅門將就係卞浩英咯。佢嘅後備門將就係林方基咯。 咁最尾南韓隊咧， 好似係輸咗，輸咗。嗰好似係主場香港隊。我記得胡國雄咧，一條友咧扭四五個咧，去到即係龍門前面咁樣嘅啦，已經係差唔多。 你係入場睇嘅？ 我入場睇噶。咁因為我僆仔嗰時候聽收音機嘛，咁你冇理由飛去新加坡噶，大佬。而家又可以飛去新加坡啫，係咪？而家飛唔到去深圳啦，如果唔係今晚都仲 係啊。唔係，但 不過你都翻唔到大陸啊。 唔係，其實佢 收皮啊，唔好扮。 嗰陣時候我哋真係足球王國嚟嘅，日本仔唔夠我哋打。 韓國仔問問水水，即係起碼都困 下。即係嗰陣時個年代係咪北韓啊？好勁㗎！ 北韓有一場咧，就係、是、唔知係三比三嘅，射十二碼咧係十一對十嘅。 嗯， 哇！你諗下幾勁嘅當年、嗯、北韓，你知道嗰陣時候都係好犀利㗎嘛，入過世界盃決賽周㗎嘛，嚇、嗯啊！即係最近都入過啦。所以嗰陣時候香港隊係好勁嘅，因為佢有一個問題就係點咧？當年就因為有啲人係代表完中華民國之後咧、嗯，就冇得代表香港。而中華民國嗰隊波咧，大部分都係嚟自香港噶嘛。 嗯， 南 有冇啲係其實有冇啲其實係代表個中華民國又代表香港隊？唔得嘅咩？ 唔可以。 阿叔嗰陣時唔係嘅咩？阿叔好似係 阿叔係代表中華民國㗎。 哦，即係佢冇 張子代、張子偉都係代表中華民國，哦、所以冇代表到香港代表隊啊。 哦，原來係咁。 因為你之前代表咗另外一隊啦嘛，已經。嗯、That's why 你冇得代表香港。咁所以我哋即係真係睇嗰個年代咧，已經係純粹嗰啲係 Hong Kong Boys 嚟㗎啦，已經係。嗯、即系胡国雄啊、郭嘉明啊、钟楚维啊、施建熙啊、 黎新 明啊、梁能仁啊嗰啲嚟噶啦，已经 哇噏得出、啊，即系嗰阵时你仲好靓仔嗬，而家咧，而家 嗰阵时你系松高头嘛嗰阵时， 我嗰阵时啊，每本足球杂志都买噶， 系咪？定系每条九龙东公共屋邨都有女朋友，好似系咪？ 唔系我嚟嗰、那个，嗰、那个唔系我嚟啊！喂，讲紧正题喎，屌你越讲越远，你屌老炒花生。 喂，咁其实我觉得即系今次真系好犀利噶啦，即系你嗰个叫作客嘅感觉咧，其实压力系好大嘅，尤其系即系你 面对而家嘅中港矛盾之下，又唔俾你唱国歌， 仲要胜住即系朝头早嗰、那个， 系话你 唔俾你嘘国歌都唔 应该系， 要胜住你朝头。早嗰個叫做阅兵嗰個威勢咧，咁樣壓住咧，就專登喺你嗰只港島嗰，即係港隊嗰、那個，即係入門口嗰度，就即係布重防咁，屌你老尾，又即係帶埋即係呢啲帶埋啲盾牌嘅防暴隊入去喎，做乜撚嘢啊？你真係 反而 underdog 咁啦、啊，尤其是你係實力比較差嘅 underdog 咧、嗯，喺我哋嘅經驗做運動嘅經驗裏邊咧，反而你會有鬥志。 係 你要守唔係難，你點解啲中國隊老實講？佢排名幾多喺世界？ 唔係，其實咁樣講，即係嗱， 你十三億人民揾十一條友，都踢到一撇屎噶啦。 同埋佢哋埋門質素真係差嘅。 其實兩邊都有壓力㗎啦，即係講真，即係你如果你話即係呢個國家隊啊，屌你！即係之前啊，就即係信誓旦旦就係話贏硬香港隊啦，係咪？ 冇咩，自己都唔知幾時。 乜你甚至乎我唔明佢點解咯？即係你賣飛咧都要 set quota 制嘅，即係 仲要實名制。其實係我真係從來未見過一個。 啊、你做乜撚嘢啫？真係。即系你唔系喺度阅兵啊嘛，大佬啊，系嘛？ 佢惊你到时揸啲 banner、或者捞希拿或者系掟嘢，系咪？你谂下嘘国歌，老实讲，嗱，我又唔同意香港人嘘呢首国歌嘅、嗯，因为呢首国歌咧就系田汉写噶嘛，《义勇军进行曲》嘛、嗯，当年系即系抗战嘅时候嗰首歌曲嚟嘅、 嗯嗯。 后期你谂下文革啊，田汉都差唔多俾人斗死咁滞啦。 嗯 系咪？呢首歌系有啲意思，不过你话喂，作为一个国歌，屌你又真系奇人怪怪，即系奇怪啊！ 嗯、 国歌唔应该系咁噶嘛，唔系成日喺度即系迟赖迟赖迟赖噶嘛， 成日有假想敌，好似有人想打鸠你咁啊！唔知点解啊？中国共产党好捻中意嘅，点解又话乜乜威胁咁 啊？你成捻就神经紧张啊！屌你！ 即系你话呢首歌作为纪念抗战，我觉得系 OK。 但系摆做国歌， 作为一个民族，去面对压迫嘅时候，我哋反抗系 O K 嘅。但系如果你话作为一首国歌咧，你又即系争紧夺咯，系咪？ 所以今天我就 匹配咯。 今天我又比较即系适合做国歌。 喂，香港人可能嗰二千友喺度唱今天我嘅。系嘛？ 唔系佢上次就系啦，即系香港，即系讲即系呢个港足就系啦，即系嗰次外围赛上次，即系香港呢边。 唔系，所以嗱，佢下次大镬啊！嗱，而家你睇翻个积分榜，主客制，第一香港个得失球好过。 系啦，而家 客先打作客，再打主场。 啊， 有数啊！ 其实系嘅，其实系。 系啊，我去扑飞啊 ，Derek 仔去唔 去 啊？去，我哋带 banner， 我哋带 banner 去支持佢哋。 啊，即系拉埋我哋花生。 屌柒中国队咁系嘛？ 支持外国势力我哋。 我哋而家社民连办呢个本土啊，扑街屌！ 本土啊，真系。唔系我哋仲多少少国际化真系啊。 喂，咁啊，即系喂，大军阀啊，即系讲呢个军阀啦，大佬，即系全国最大嘅军阀就唔系阿陶君娴，其实系咧， 屌，我都跑马追唔上啦， 就系习近平啦，屌，即系全世界都见到啦。喂，咁但系咧，即系真系相当之尴尬，屌，即系因为其实个画面咧系咁 pan 到最多嘅咧，除咗大家都好注意嘅就系江泽民会否即系出现啲城楼之上之外咧， 手震喎、 啊，哇，就系呢、這个 拍金信、啊， 即系其实镜头咧最多 pan 嘅啦，即系我冇去统计过啦，但系起码就系、是、你见到普京嗰个次数系肯定多过江泽民， 不过你唔觉得好预嘅咩？即系一如我哋所预期咧，即系唔系预期嘅，你都系收到 爆出 嚟 啦。 喂，你得普京，朴槿惠，跟住就得多过咩话？柬埔寨， 柬埔寨阿鲁阿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仲要系即系唱衰过你国歌添，即系走 Q 晒音嘅添。跟住呢个老挝啦，柬埔寨斐济啦。 嗱，你分析一下主要影嗰几个啦，即系主要系普京。 系 普京就呢个系即系我简单用西方嘅语言讲就系邪恶轴心啊嘛。你两个都系癫佬嚟嘅，咁你咪一拍即合咯。 你谂下嗱，普京佢之前咧，其实佢咁样叫做系吞并克里米亚咧，即系你呢个系英国呢个查理斯王子，直情系将佢呢个行为咧系比喻为希特拉当年即系侵略呢个苏台德啊嘛。 嗯， 吓、啊、即系系呢个叫做系即系侵略呢个叫做系即系波兰嘅前奏嚟噶嘛。其实根本上系如出一辙嘅。 唔系，所以今次西方国家系好醒，即系面对老共同埋俄罗斯两个即系邪恶轴心嘅话咧，咁咪两次嘅七十周年嘅纪念咧，都唔俾面你咯。 嗯， 你好过当年咧，张柏伦嘅时候咧嘅 peaceman policy 即系所谓华油嘅政策。 如果讲美国俾面，应该系俾面中华民国啦，即系前总统美国。 呢、這个就系啦，你见到罗斯福嘅外孙咧。就專登咧，就其實係去咗台灣，就慶祝呢個叫七十年叫終戰啦。即係你見到有張相，即係佢啊，即係對住呢、這個 羅斯福個孫， 係啦，羅斯福個孫，咁就見到阿馬英九咧對住佢敬禮嘅，其實就 唔係老實講，大家問心講句，即係國共兩黨、都其實唔好將呢個七十年前嘅嘢政治化啦，有乜意義咧？ 嗯， 係咪？即係所以今日習近平咧個通咧。是轉了少少嘅，佢冇乜講共產黨當年嘅嚴苛份，因為佢都即係收以為即係收以去講呢樣嘢啦， 已經唔再講中流砥柱啦，已經 啊，即係你講話中華民族咪算數咯，即係我哋紀念即係死，所以佢嗰段 speech 唔錯嘅，即係部分係 OK 嘅，完全係即係即係似係一個大體嘅講法嚟噶嘛，喂國民黨都係噶，喂你點解需要將呢一個抗戰即係慘勝？唔係勝利啦，慘勝係變成你兩黨作為提高自己嗰個嘅政治嘅 credit 嘅一個方法咧。 唔係，同埋講真啦，即係你去到今時今日，你仲話係抗戰勝利，七十年咁樣，其實香港我覺得係好多人係比較傾向於用呢個終戰七十年咯。即係喂，你抗戰，喂你係咪真係叫做係叫做好光榮咁樣贏呢個日本仔咧？喂，老實講，如果你唔係民軍幫手嘅話，你都好難咩啦？ 咪就係兩個原子彈咯。 咪咯，喂，你谂下， 你唯一就系当年你蒋介石唯一一样嘢醒嘅咧，就系、是、你只系因为利用即系、就是、中国嘅幅员大，咁你拖死日本仔嘅军队啫嘛，就系、是、要用时间换取空间啫嘛。 咪但系其实、 你不断由南京撤到去重庆，你将佢主要嗰啲城市你要啦，咁、你要驻军噶嘛。 咪但系蒋介石都算系咁噶啦，佢顶到几年。 咪同埋呢个咧，亦都讲翻转头就系、是、当年佢个判断啊，国民党根本系唔够日本仔打噶嘛。 系啊，你军 备上面 输掉晒。 所以嗰阵时候咧，无论由呢一个嘅即系由上层到下层嘅知识分子，其实都系咧头脑发热嘅话俾你听。如果你真系要检讨翻呢段战争嘅历史嘅话，喂，你唔够人打，你就夹硬去，你真系伤亡惨重噶、 哦。 系嘛、啊，即系蒋介石喺嗰个 moment。表面上是覺得契弟，但是個問題就是你明知唔夠人打，唔通我送我啲軍隊去死咩？你送啲人民去死咩？唔得噶嘛！你作為一個領導人， 係啊，但其實我覺得咧，今 但共產黨叻啊，佢利用呢一個嘅民族主義嘅情緒，就孖你呢個蔣介石先安內而後攘外係錯嘅咁樣。而呢一個咧，都係令到佢增加咗好多政治資本嘅方法啊嘛。因為由知識分子到即係一般嘅基層市民大部分嘅群眾都覺好憎日本仔啊嘛。呢一個亦都係由甲午戰爭之後，即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攞埋呢一個嘅 東北之後即係出現嘅一個嘅社會氣氛嚟噶嘛。 嗯， 共產黨就掌握咗人民嘅心理，所以 嗯。咁所以其實嗱，我覺得即係今日咧就叫做你喺共產黨嗰個叫做係主流嘅講法，就係話抗日勝利啦。咁但係我覺得最諷刺的一樣嘢就係見到有人係咁 share 你抗日勝利。咁但係咧今日咧， 其實佢唔應該咁講。你再好啲嘅講法，呢個係即係反抗呢個法西斯。 系，唔系 反對殖民。 咁但系喺大陸嘅 context 嚟講，你喺橫店殺咗咁多日本人，喂，咁你係梗係抗日啦，係咪？ 反對軍國主義啊！喂，呢個係人類文明最高嘅價值嚟噶嘛？ 其實佢係反對軍國主義， 反對擴張主義啊， 就唔係反對法西斯主義。咁但係而家最擴張得最快，喂，軍備最多，係咪？即係講之軍人嘅數量最多。喂，真係全球數你共產黨㗎喎，全球數你即係數你大陸㗎喎，老實講。你今日叫做係想攞返啲分，叫做係裁軍300,000。咁但係。 喂，初時你唔知呢，係。你講開裁軍三十萬呢，我一聽嘅時候呢，我就話咦，有啲即係 positive 嘅 message。 係。 但我已經即刻醒目啦。 係。 我睇完之後揸住個電話就撳解放軍有幾多人屌。 啊其实应该是九牛一毛的数字嚟嘅，有几多少？ 你虽然话九牛一毛啫，但你30万已 经八千几万啊！ 八千几万嘅军， 你 九30万， 30万 over 呢一个嘅八千几万，即系0.3几啊，大佬！ 但系头先你有冇留意篇报道？好似话裁军嗰30万，其实系调配咗去另外一啲编制， 就系调配咗喺。 其实军费冇捻减，跟住人数冇捻减，不如即系叫做改头换面咁样。 但系即系你 叫佢变成武警， 系啦， 叫佢变成呢一个公安， 即系啲掩眼化嚟嘅啫。 即系冇意义嘅。嗱，你话军队已经系即系占咗成8000万啦。咁但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就系话其实今时今日。嗰、那個叫維穩費嘅開支仲大過呢個叫軍費啊嘛，喂，即係軍隊尚且8000万，喂，咁你維穩嘅一啲武警啊、嗰啲五毛啊、網警啊，喂，會有幾多咧？真係難以想像、啊，即係13亿人裏面有1亿，喂，你得唔得人驚啊？你話， 喂，仲有一樣嘢，如果你攞呢個 relative 嘅數字嚟講咧，對比嘅數字嚟講，美國得200万嘅軍隊嘅啫。 嗯 大哥， 咁因為其實美國嗰個軍事開支其實係現代化到嘛，同埋嗱講真，即係其實佢唔係淨係國防部，即係你五國大樓嗰啲開支嚟嘅。你諗下，即係其實美國嚟講咧，即係佢自己淨係 NASA 啊，其實佢嗰啲開支咧，其實好多係互通嘅。你就係早排咧，佢即係 NASA 研製咗隻叫做係無人戰機，係可以就係話一個鐘頭內係飛去美即係全球任何一個角落，係只係用一個鐘頭內嘅啫嘛。 所以 光速戰機啊嘛，大佬。 所以如果我哋從呢個角度咧去即係剖析咧，習近平今次咧傳遞呢一個所謂嘅 positive 嘅 message，即係佢第一個講法咧，我一路睇住電視咧，佢成段講話係 OK 嘅。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大國嘅領導人咧，佢講嘢係得體。即係我係一個愛好和平嘅民族啊，我哋唔會一路咁樣殘害即係唔同嘅民族。不過如果我哋呢啲 critical 嘅人咧，第一句問你：喂，你點樣對新疆嘅人？你點樣對西藏嘅人？ 即係好聽啲就係 critical， 唔好聽咧，即係對於佢嚟講就叫四方西。 唔係，我哋好多問號啊！我真係好希望你真係。你落實你自己所講 嗱，即係好簡單，佢就講一句説話，就講得好動聽嘅，就係話：喂，而家世界上面仲有好多地方，即係好唔和平嘅。喂，嗱，老實講，唔和平一回事，你會有冇為即係世界上面嘅唔和平嘅戰事，你付出過啲乜咧？即係所謂就係叫做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喂，既然你自己本身有8000万解放軍，喂，你究竟呢8000万解放軍？其實喺呢近幾年嚟嘅世界上面戰火最多嘅地方，你以巴又好，即係你 ISIS 遊輪嘅，即係伊拉克啊，即係敍利亞啲地方都好。喂，你派咗幾多人去維和啊？你有做幾多維和工作啊？喂，日本仔多過你啊，可能。 唔係佢所有呢啲維和嘅嘢都係背後有政治考慮嘅。 唔係，所以其實咧，你記唔記得舊年？呢、這個奧巴馬 喂，好多時喺聯合國安理會裏面咧，上任理事國嘅時候，你經常 佢坐扯後腿噶嘛？ 冇錯啦，你經常同埋呢個俄羅斯 嚇 係嘛？即係大家夾埋一齊嚟搞事噶嘛？ 係啊，唔係即係好似你見到蘇丹嗰大屠殺，喂，屌你老尾！即係喺聯合國裏面否決你自己本身嗰種即係 condemn 嘅。喂，另一樣嘢就係話你即係我哋頭先講即係維和啦。喂。你淨係講 ISIS 啊？舊年奧巴馬講句説話就係話： 喂，我有時我真係好撚羨慕咧，即係習近平嘅大陸噶，因為呢啲嘢咧，佢從來唔需要上身噶嘛，係咪？大佬，即係雖然佢話叫做係另一個 super power 啊，即係 World Bank 淨話佢 GDP 仲係世界第一添啊，屌你老尾！但佢做嗰啲嘢咧，就即係其實共產黨七十年嚟咧，就始終如一嘅，即係有能力，但係永遠都係做扯後腿工作。 唔係佢，因為佢純粹從一個國際政治嘅角度去考慮問題，就好簡單嘅啫。你美國佬係咪啊？即係對我敵人贊成嘅，我就一定反對，呢個考慮此其一啦。第二樣嘢最重要嘅就係佢會諗，喂，大哥，即係我去派去做維和嘅話，即係我主持正義，喂，某程度上我有冇傻先？ 嗯，系啦，你咪就系讲有冇傻咯。 其实唔好讲维和，佢冇谂到啫。 佢第三个一个最重要问题，亦都系关键嘅就系、是，喂，佢经常系支持独裁者噶啦嘛，已经 系啦。我就啱啱想呢个 point 就系话，其实佢系唔谂做维和工作不特止，佢仲出口啲武器去一啲叫做非洲嘅国家， 啦， 即系去叫做买一啲叫做联合国里边嘅票支持佢，成交率都系咁捻样嘅。 其实除咗美国之外咧，即系其实中俄两国咧都系全球首屈一指嘅武器出口嘅国家嚟嘅。即係講真，即係其實，喂，即係世界上面咁多戰士，喂，屌你老尾，即係多得你唔少嘅。其實， 唔係，所以佢講呢一段講話，雖然係咁動聽，但入邊咧係好多 loophole 喺度咯，即係好多漏洞，好多破綻，你好容易 criticize 佢。喂，你財軍300,000，喂，聽到我初時以為你好似美國佬咁，得200,000，咁你財軍300,000就好犀利啦， 誇張係真 係。唔係即係其實， 咁啊即係15% 啦，差唔多係。 其實呃鳩你唔識嘢嗰啲人咯，即係講真， 係咪？ 即係嗱，呃鳩咗好撚多明星㗎。系咪？即系嗰啲咩山鸡啊？ 诶，嗰啲算啦， 嗰啲垃圾杀就算啦。就系 喂，另外一个问题，你从另一个角度讲，而家成个区域嘅和平啊，亚太嘅和平啊，咪就系俾你中国威胁紧咯。 嗯， 你喺度数啊嗱，菲律宾嘅南沙群岛、越南嘅南海、日本仔嘅钓鱼台。 嗯， 喂，而家造成一个新冷战嘅格局咧，系已经系定咗格局。 其实根本就系，其实好捻危险。 喂，你又同俄羅斯個邪惡族心，跟住美國佬就同歐盟，喂，呢個好明顯兩大陣營嚟㗎，翻返去冷戰時代㗎啦。 其實一觸即發嘅，諗下嗱，其實而家咧，即係上次有人同呢個咩，即係大陸嘅大蕭條咩股災啊，同即係上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比較啦。喂，但你諗真啲咧，其實幾危險嘅，即係你如果你話大陸。即係個經濟減速，然之後，喂佢嘅政治上面嘅危機多多，咁撚多動亂，喂其實打場仗，其實最快捷嘅方法就幫呢個共產黨咧 鞏固自己嘅政權， 咪就係咯，其實係咁樣噶，其實係，即係所以其實 利用外交、利用國防嚟搞內交， 利用外部嘅矛盾去疏導內部嘅矛盾啊嘛。 喂，當年都係咁啫嘛。喂，當年日本仔面對呢一個嘅1929年嘅經濟大蕭條，其實佢係經濟都係冧噶嘛。 係， 所以佢先有市場啊，去做呢個擴張主義，建立呢個大東亞共榮圈，其實就係獲取資源、獲取市場啫嘛。Exactly 係一個道理，即係軍事嘅侵略離不開喺除咗嗰啲。虛無縹緲嘅國際地位之外，就係經濟實力㗎啦，唯一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㗎啦，解決自己內部嘅民心嘅問題㗎啦，呢個令到全國嘅人民都一致，即係民族主義上頭啊嘛，頭腦發熱啊嘛嘅方法嚟㗎嘛，呢個係。 其實啱啱有個好得意嘅數字，我就上網 check 過啦，其實都有一個叫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嘅一個。即係做呢個全球嘅15大軍事開支國咧，其實嗰15大裏面多數係國家嘅咧，每年即係以2014去到2015咧，其實全部軍費開支減緊，唯一就係中國提升咗。所以話佢嗰300,000嘅人數咧，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好撚大水分呃鳩人，屌你人數減，軍費係加撚咗。 咪仲埋好多友都退休啦， 就連美國雖然係叫做軍事開支全世界最大嘅國家，但係佢都減緊嘅其實。 喂，美國全世界軍事開支最多，有乜出奇呢？你睇下佢嘅全世界各地有幾多軍事基地啊？真係包圍住你成個中國噶嘛？包圍住你成個俄羅斯噶嘛？ 咁即係如果咁計法、咁計數法，即係大陸嘅用嘅軍事開支真係好撚唔數啊！嘥撚曬錢去邊撚度啊？屌你老味，即係咁咩200幾咩？以呢個10億計，216×10億即係幾多？ 唔識啊，天文數字啊，你計數計數機咧撳到爆啊！ 即係嗱，你講真，你成日話啊嘛，即係嗰陣時阿李克強成日話，即係中國即係除咗呢個人口紅利之後，就係改革紅利啊嘛。 喂，你屌你裁撚咗一半解放軍去啦，屌你老尾，由佢自己做生意啦。 所以佢講咗三十萬出嚟嘅時候咧，真係有幾個顯示嘅、啊。你細心啲諗呢一個。表面上是宣示和平、 嗯、 實際上其實都是解決緊內部問題，一方面就話俾人話俾啲軍佬聽，我要即係裁減呢個財政開支㗎啦、嗯、或者我諗住呢就係、是、要搞現代化，老實講你八千幾萬人打唔打得㗎、 嗯、 啊即係你差唔多十分一嘅人口咁滯都未必打得嘅、 嗯嗯、 喂，另外一樣嘢即係你睇到今次嘅閱兵，其實呢我覺得有一個歷史嘅例子呢就好匹配、 嗯、 就係、是、你一路露緊底、 嗯、 當年呢北洋艦隊呢，你記唔記得李鴻章嗰陣時候咧，屌小屋地，咪北洋艦隊咪展示自己嗰啲即係戰艦啊、炮艇嗰啲咁嘅嘢嘅，屌咪俾人睇曬咯，俾人睇曬你有咩料啊？屌大佬，你唔好以為你自己度演嘢啊，以為好威啊，大哥，你真係打仗嘅時候，你露曬底啊，大哥，你有幾多料啊，大哥？當年甲午戰爭輸嘅其中嘅原因就係咁啊，人哋見到你嗰啲北洋艦隊又大又夠，跟住咧又慢， 你老味。你唔好讲乜嘢啦，佢之前有部唔知签乜 Q 嘅战机啊，屌你落雨流渗水添啦，真系。你讲呢啲，唔系嗱，有一样嘢我觉得值得提嘅就系话，嗱你话裁咗三十万啦，其实根本上咧就换咗位置，就去咗呢、這个即系做武警去镇，即系其实去守住呢个新疆。即系你咁嗱，你另一方面去睇咧，另一个角度去睇咧，其实喂你点解你突然间喺即系新疆上面即系加咗三十万嘅兵力先？ 唔係，所以你成日喺度講緊話要咩？大家民族之間要即係共處啊，即係大家和平共處。喂，你搞掂自己嗰啲先啦，大哥。 嗯， 你中國入邊有幾多唔同嘅民族啊？幾多少數民族啊？西藏嗰啲點啊？新疆嗰啲點啊？屌！ 佢點解要即係駐軍，即係駐咁多人去新疆咧？呢、這個其實有解釋嘅，因為其實你見到近年嚟呢個 ISIS 係咪？即係已經好有老蕭嗰啲話啦，即係其實你而家呢個泰國大爆炸，針對你大陸嘅大爆炸，其實就係 ISIS 搞啊嘛。即係而家 ISIS 咧，即係其實佢穩定咗呢、這個即係敍利亞同埋伊拉克之後咧，即係其實佢而家搞你大陸嘅，可以係。咁你搞你大陸嘅，即係其實佢挑動，即係其實你邊疆上面啲分離主義分子啊，咁係咁搞事。其實就算係，即係今次閱兵之前，其實不斷都有騷亂㗎，即係新疆。新疆又好，西藏又好，咁而且喂，屌你老尾，你而家叫做係經濟大蕭條，即係你喂更加加緊去剝削添，你新疆啦，即係開採資源添啦，大佬啊，咁所以其實佢即係駐軍咁多去新疆咧，其實佢自己有個自己鎮壓必要喺度啦，你咁樣睇翻係， 所以咧今次咧從呢個閱兵裏面咧，你可以睇到咧好多嘢。 嗯， 即系第一就系即系咩叫做即系口惠而实不至嘅，口讲一套，实际上系做另外一套，即系好 critical 咁讲。我嗰段说话真系初时咧，我听落哇动听，得而家中国领导人扑街，点知屌咁你谂下，谂下深一层，屌你咩全部都系露晒馅嘅嘢嚟嘅，系咪啊？跟住你作为一个国家嘅领导人，喂，你睇下全世界都唔肯俾面你，系咪？你得翻咩国家去？ 嗯。 系咪？你發得咁多邀請函，喂，你係其中一個美蘇即係俄國、日本同埋中國最重要嘅啦。第二次世界大戰裏面除咗德國之外，你話歐洲嘅戰士當德國啦，冇德國佬份啦。咁、你呢四個地方都冇人捧你場， 你冇曬 friend 喎，屌你！即係就算有 friend, 喂，如果你真係要展示一個世界和平嘅一個嘅現象， 應該好難係撐你先啱噶嘛。 話俾全世界聽，奧巴馬要去，安倍晉三要去。系咪啊？全部都冇出席，唔俾面你。 咁、你唯有好似学啊， 你有咩军威啊？你有咩国威啊？ 唯有好似学阿芒果佬话斋，屌你，全世界都想我死啊！真系咁啊！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咁嘅情况下咧，朴槿惠咧其实好样衰，最捻尴尬。 唔系朴槿惠有政治考量啊嘛，朴槿惠就系要靠老共去解決北韓嘅問題，所以先去啊 嘛，一嚟啦，喂，咁講真， 佢一定要維持同中國嘅友好關係，係保障南韓嘅國家安全同埋利益嘛。咁呢個係逼不得已嘅啫。 呢、這個可以。 喂，老實講，如果你真係嗰啲人，頭先我噏嗰啲，即係奧巴馬、安倍嗰啲去，點會輪到朴槿惠企喺普京隔離啊？ 唔係你可以咁講，但係其實我覺得咧，就大陸咧，其實係阿科唔起唔勒住呢個北韓嘅，其實。不過算啦，即係呢個下一節再講啦，休息一陣。